秦大哥，你怎么也来到杭州？你弟弟你 一言难尽。 既做小本生意，当初怎么也到这里花费银钱？ 小姐， 我